今天的北京阳光有一点被云雾笼罩住了，这会儿的你呢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想过要点一首歌来用音乐把这种迷雾般的阴沉一下子把它击碎掉？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状态，包括最近的回忆都可以。在平台上我们会选出每一首歌配合一首留言，在节目当中为你一并的送达出去。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永康，要给自己的女朋友点播，胡彦斌在一起。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还托同学在广播站给你点过这首歌哦，还记得吗？高中三年，那是我在校园里面听过最好听的歌。现在我要去当兵了，还要委屈你再等我几年。你嘴上虽然说没关系，时间会过得很快，但是我已经开始想你了。希望几年之后，我可以迎娶穿着婚纱的你，在一起和你度过一辈子。来自永康的点播，在一起。 你说你有个性，他说他有脾气，你说你很帅气，他说他很美丽。你说你有诚意，说他还很年轻，你说你不花心，他说他不相信你。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也没有什么天生一对，这些年错多少伤，想有人陪你慢慢变老，把握时间很重要，我要你们在一起。你说你有消息， 叫做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故事，或者是想送达的祝福都可以。欢迎平台上的新朋友，谢谢和名字里有 SMH。 在接下来我要用两首歌的时间为你串联一段朋友至上、恋人未满的故事。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过了9年，我叫喵喵，她叫韩月。一条每天上下学的路，我们一起走了5年。在别人眼里，她是我的护花使者。对于这个玩笑，她从来都不去解释。高中分文理科，我选文科，他选理科。我搞不懂他满脑子的化学物理，他也听不明白我每天念念叨叨的历史。后来呢，我拥有了自己的初恋，那个人不是他。韩月每天还会在楼下等着我一起上学，还会跟我吐槽班里面的同学，吐槽作业。而那时候的我，心里面想的都是关于恋爱的憧憬。每次我都会追着问韩月，男生每天都在想什么呀，应该怎么给男生挑礼物啊。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在恋爱中的我沉浸在甜蜜当中的时候，韩月的眼睛里面也有一些难过。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 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哦，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哦，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怪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这是多少男人心中的不曾经常喊出口的一句话。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两首歌我要为你串联一段朋友至上恋人未满的故事。我是喵喵，他是韩月。我们认识的这9年当中呢，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如果有一天我在下雪的夜晚摔倒了，你会来接我吗？韩月说一定会啊。我们的感情超越了友情，但是却止步于爱情面前。爱了很久的朋友，最终也只能够做回朋友了。这些年我跟韩月的联系是越来越少了。他结婚前同学聚会，我看到当年那个大男孩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了，变化那么的大，所以很想跟他说一句，祝你幸福，韩月。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很幸运有一段青春是和你并肩而行的。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就算再寒冷，春来了，花开了，你走了，我留在这里，哪里

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面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祝福都可以。准备开始了，我们半点之后准备点歌了。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天之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在公众平台上的妮子，我要先提示你一下哦。我的萌，思萌的萌是草字头，下面是日月明，对，是这个字。下回喊我的名字要喊对了。啊，妮子说了，今天一直在听节目。今天是我儿子16岁的生日，2018年的4月18号，一个高一的男学生，帅气的男孩，也要祝我的宝贝儿子生日快乐，健康成长，学有所成。虽然你没有说要送什么歌，但是我选了一首羽泉的《奔跑》，这也是可能陪伴很多朋友从青春迈向成熟的一步吧。 心情是怎样自在，希望终点青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 羽泉的奔跑，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妮子的宝贝儿子生日快乐。继续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来点歌，欢迎新朋友爱睡觉的喵，还有幽灵，还有月月，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这位叫做王先生，要点播一首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但是我结婚了，所以要再见陌生人。 我们都要负责任，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当你听到这段片花之后，就知道在接下来我要为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分享故事之前，我要念两条留言，都是关于爱情的。爱睡觉的喵，想点一首歌给自己的男朋友，想告诉他，我真的真的很爱你。还有 SMH， 他说也想点播一首歌，因为和女朋友异地恋，希望能和她结婚，希望能和她过完一辈子。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同桌的你。1994年大地唱片公司当时第一次发行了校园民谣专辑，那一年有两首歌唱进了学生们的心里面，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同桌的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说，说听了这首歌好像能闻到草地的清香，喝一口凉白开感觉嘴里面都是甜的。包括高晓松也说了， 没有办法确切地去描述那个年代，只记得两个字，温暖。同桌的你，这首歌让高晓松告别了自己的初恋，但是却为老狼赢回了爱情。大学毕业的时候，老狼的恋人当时要去美国留学，为了事业漂洋过海。那段时间老狼过得很煎熬，工作也不顺心，索性辞职，跟着高晓松两个人专心地做音乐。这中间老狼打过一个长途电话给恋人，通过电话把同桌的你唱给他听。那时候老狼不知道，女孩呢当时已经下定决心放弃事业，准备回国。等到了1996年一个秋天的傍晚，女孩悄悄地出现在老狼的家门口，15年的爱情长跑，两个人再也没有分开。关于老狼，关于同桌的你，关于漂洋过海的爱情，同时也要把这首歌送给爱睡觉的猫和 SMH。 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我们总是很容易忽略当下的生活，忽略许多美好的时光，而当所有的时光被辜负被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时光拎出来，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才是最好的。